对不起，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由我来念经文，请你打开你的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一章，这是上帝的话语。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他妹妹马大的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用那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叫上帝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的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人住了两天。然后对门徒们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12个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照常睡了。耶稣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多马又称为迪图马，就对同作门徒的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4天了。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6里路。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上帝求什么，上帝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世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或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地叫他妹子玛利亚说：“夫子来了，叫你。”玛利亚听见了，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人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出去，就跟着他，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匍匐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或应该翻译为就灵里愤慨，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耶稣又灵里愤慨，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个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定是臭了，因为他死已经4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吗？”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了。我也知道你常听我，或你总是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遭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毛巾、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但其中也有去见法利赛人的，将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他们。我们读经就读到这边，我们先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儿子的缘故，你叫我们本来死在过犯和罪恶中的人活了过来，而又将来有身体复活的盼望。这全都是因为你的儿子，他的确来了，他死了，他复活了。今天我们特别思想这最奇妙的神迹，这最不可思议的恩典，就帮助我们衷心宣讲复活的讯息，也认知我们所信的是一位复活的主，我们是复活将来有复活盼望的人。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求你帮助大人小孩都能够领受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道。我们祷告是奉他的名，阿们。约翰在他的福音书里面一共记录了七个神迹或七个记号，今天经文叙述耶稣上十字架之前所行的最后一个神迹。耶稣听到他的朋友拉撒路病了，没有立即去医治他所爱的人，说这病必不至于死，乃是为上帝的荣耀，叫上帝的儿子因此得荣耀。拉撒路死了两天后，他才对门徒们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他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病了，我们去叫醒他。 No， 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病了，我去叫醒他。耶稣提醒门徒们，提醒耶稣说，拉比，犹太人要用石头打你，就是如果你看上一章的经文就知道，犹太人已经立意要杀耶稣，你还确定要去犹太人那里吗？他们要杀耶稣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认为耶稣他没有守安息日，他又称上帝为自己的父。在犹太人的眼里，耶稣说了健忘的话，他不过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上帝。门徒们说，主啊，如果他睡了就必定会好。他们以为耶稣讲的睡了就是平常的睡，听不懂耶稣的话，或者他们的信心够大，以为耶稣不用去那里，只要说一句话，他的朋友拉撒路就会好起来。耶稣这才明明的告诉他们拉撒路死了。所以我们要知道，门徒们不是我们知道耶稣要叫拉撒路复活，我们知道这事的结局，并不表示我们也就欣然接受耶稣在这里所讲的话。他说什么？他说这病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叫上帝的儿子因此得荣耀。他又说我没有在那里，我没有在那里做什么，叫我所爱的人不死就欢喜，这是为了你们的缘故，叫你们能够相信。这疾病荣耀上帝。我们主说话的意思就是，这死亡也可以叫人相信。耶稣的话甚难，有谁能听呢？这话甚难，就如罪的问题是甚难的问题。有谁能够解释上帝为什么容许罪和罪所带来一切的苦难进入世界？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一章第四节就回答了这个所谓神学上无解的问题。凡是疾病、困苦、灾祸、死亡，甚至罪，最终都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好叫上帝的儿子得荣耀。这什么意思？我想若非有圣灵，没有人能够接受这个答案。但若我们能够接受一切都是为了上帝的荣耀，那么凡事一切的事情，疾病、困苦、灾祸、死亡，就可以有意义。拉撒路的死，他这个死如何展现上帝的荣耀，叫上帝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叫他从死里复活，这个答案其实并非一个全然令人满意的答案，因为我们都知道拉撒路最终还是死了。2000年后，拉撒路并不与我们同在。如果拉撒路那天复活，这件事本身并不充分展现上帝的荣耀，我们就必须问，什么才是为了上帝的荣耀？看来门徒们并没有分享 耶稣的喜乐，他们也并不特别在乎上帝儿子的荣耀。唯独有一个人多马，他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你知道这个多马就是之后在耶稣复活后他会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我非伸指头探入那他的伤痕，我要探入他的肋骨，除非我这样做我就不信。我据我们所知，多马也的确是史上唯一一个人伸手探入我们主肋旁的人，而且他是第一个对复活的主说，我的主，我的上帝。等耶稣到了伯大尼，他的朋友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他姐姐马大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上帝求什么，上帝也必赐给你。马大他认知天父不可能对他的儿子说不，如果上帝垂听人的祈求，是因为天父上帝首先听了他儿子的祷告。马大这个人我们知道是为许多事情忧愁烦恼的人，但是为许多事情思虑烦扰的马大有上好的祷告神学。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效法马大，要知道天父会听我们的祷告，要确认该向上帝求什么，我们祈求的时候就可以问，这是子会向父所求的吗？这是我可以凭着子的名向上帝求的吗？马大要的是我的弟兄拉撒路不死。耶稣回答马大说，你的弟兄必然复活。马大回答，我知道。知道什么？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这是犹太人当时的信念，他们相信，特别相信义人要在末日复活得赏赐。但是那天耶稣要马大明白，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原文的意思直接，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我是，现在进行式表示我以前就是，现在是，未来也是，一直都是的是。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你要你的弟兄复活，你相信他将来有一天要复活。我是如今就站在你面前，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我们的主耶稣那天教导马大，他不能只笼统的知道义人在末世要复活，他不能只背诵使徒信心，我信复活，他必须确知信耶稣的人要复活，就是复活永生取决于那就是的耶稣这一个人。耶稣要马大明白，复活和永生如今就是当下就站在你的面前。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上帝儿子，是那要临到世界的。我以前读到这段经文会以为这是马大非常艺术的答非所问，但是现在我明白，这是马大对耶稣的我是回答，是的，你是，你是基督，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那要临到世界的。我们读路加福音第十章，知道耶稣已经曾经到马大他们家做客，我们以为马大是失去那上好福分的那个姐姐，但是他既然是耶稣所爱的，他就领受从上面来的知识。耶稣在这个福音书里面就一开始宣告，拿撒勒人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 在这本福音书结束之前，约翰写，我记录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马大那天有理由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他的主那天帮助他，帮助他的目光超越这一切生活的琐事，包括他的弟兄已经在坟墓里四天这个事实。马大的目光要聚焦在那真正不可失去的上好福分，耶稣就是，是复活，是生命，是基督，是上帝儿子，是那要临到世界，是上好的福分。马大的信仰宣告其实就超越了耶稣能或不能为他做什么，而直接指向耶稣是谁，指向耶稣的身份。他的妹妹玛利亚，他妹妹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匍匐在他脚前，重复姐姐说的话，一模一样的话，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这句话，姐妹们，这句话的意思或许有些责备，主啊，你为什么不早点来？有趣的是，那天耶稣教导马大，却没有对曾经在他脚前领受选择上好福分的玛利亚多说什么。或许玛利亚和马大的信仰都正确，但是信心不够。他们知道耶稣能够叫拉撒路不死，却还不明白耶稣现在能够叫拉撒路复活。或这正是你我的问题，不是吗？我们信仰正确，但是我们的信心往往不够。我们也会问主啊，你为什么不早点来？耶稣，你为什么还不赶快动工？或许姐妹们的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其实是宣告主啊，如今虽然人已经死了，在坟墓里四天了，你既然来了，你一定还能够做些什么。耶稣曾经叫那因的寡妇儿子复活，叫雅鲁的女儿复活，但是叫一个死了四天的人从坟墓中走出来，有谁听过，有谁见过这样子的事？耶稣看见他哭，并且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这是和合本的翻译，但是直接的翻译是在灵里愤慨，又生忧愁。原文的意思不是悲叹，原文这个字的意思是有责备，从鼻孔出气。和合本的悲叹太委婉也不达意，我可以想到最好的中文用词就是愤慨，是有愤怒，有严厉责备，严厉警告的意思。耶稣为什么在灵里愤慨？哦，幸福的弟兄姐妹明白，耶稣不是一个超脱的圣人，耶稣有真实人的喜怒哀乐，但是我们也容易忘记，耶稣的喜怒哀乐往往并不符合我们的期待。我们以为他只说造就人的话，就从来不责备人，他不能发怒，他只能同理，他从来不严厉，因为他是最体贴我们的暖男。如果耶稣在约翰笔下，在33节、38节两次，他用这个字“愤慨”来形容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就有责任思想：我们的主为什么愤慨？为什么发怒？我们认真看待我们主耶稣的情感，就是认真看待他真实的人性，其实就是明白他到底如何拯救了我们。因为没有一个真实人性的耶稣，也是无法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上帝儿子既然取了真实完整的人性，他就是一个有血有汗有泪有肉的人，也有凡人本该有的情感。但是我们时常忘记，他不像我们， 他若展现他的情感，他是没有犯罪的展示他的情感，他不放纵他的情绪，也不压抑他的感情。耶稣从来不会失控或者抓狂俩公，他总是依靠圣灵最合宜最充分表达他的喜怒哀乐。为什么耶稣灵里愤慨又甚忧愁？学者和解经家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见解，但是笼统来说，他们认为耶稣会愤怒，因为人们，特别是他所爱的马大和玛利亚，应该知道的人，因为他们不信。耶稣生气他们忧伤，好像那些不信的人，好像那些不知道有复活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或者耶稣那天看到罪和死亡蹂躏他所爱的人，为他们所带来的痛苦，因此他愤慨或者悲愤。我认为这都可以解释我们的主那天为什么灵里愤慨又甚忧伤。他目睹死亡掌控他所爱的人，他见证罪在他们身上所结出的果效。 OK， 这解释耶稣愤慨，但这并不解释耶稣哭了。今天我们早上在主日学，有孩子问为什么耶稣哭了，我们的确应该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他哭？因为他命令我们要与哀哭的人同哭，凡他自己所下达的命令他也必须遵守、但是我认为没有错， 这没有错，但是我认为这仍然不足以解释耶稣那天为什么哭。那些哭的人，你可以说是因为他们小心，或是他们不知道拉撒路即将要从坟墓中走出来，但是耶稣知道。加文说我们的主那天是以迎战得胜者的姿态走向那个坟墓，耶稣要毁灭最后的仇敌就是死亡，拉撒路的复活就预告最终的胜利，他要战胜死亡。既然如此，我们要问，那他为什么要哭？耶稣有什么好哭的？今天是复活节，我们理当在复活节思想复活对我们的意义，我们更应该思想复活对我们主的意义。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明白复活对我们主的意义，其实我们也不真正了解复活对我们的意义。这什么意思？在心腹我们明白复活是最重要的事，保罗写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保罗说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信的也是枉然，你们仍然在罪里面，只在今生有盼望，比众人比世人都更可怜了。如果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就死。正因为基督徒有来世复活的盼望，因此我们在今世应该跟世人没有盼望的人活得不一样。我们不活在罪里面，我们不吃也不喝，因为我们明天不死。既然弟兄姐妹我们有这样的盼望，就应当思想这盼望具体的内容。我相信复活，为什么我们盼望复活？我们盼望的到底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永远不死？永远不死有什么好？我们要复活干啥？岂不是要见那曾经死了现在要活了，直到活到永永远远的那一位？我们的复活盼望不能抽象，抽象的盼望不是真正基督徒的盼望，不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所望之事的实底就是那复活的上帝儿子耶稣基督。这是说我们的盼望若确切若有实底，我们就必须具体认识那复活的主。我们就该在复活节多思想复活对他的意义是什么，因为我们所信的不是死的，而是死而复活的主。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只要复活而不认识那复活的主。 耶稣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当那些人那天对耶稣说，请主来看，他们其实是邀请主耶稣去看他自己的坟墓。如果他的朋友拉撒路要走出他的坟墓，耶稣就必须进入他自己的墓穴。那些人马上就会有大喜乐，他们马上就要看见他们的朋友，他们的兄弟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但是他们应该哀哭，他们应该送葬，只不过他们搞错了送葬的对象。他们看见耶稣哭了，就说，看啊，他爱这人是何等的恳切啊！他们说他能够叫瞎眼的看见，可是自己却没有看见耶稣何等恳切的爱这人，需要付上什么样的代价，就是他必须为他所爱的人，为拉撒路舍去自己的生命。耶稣他自己早就明白这一点，早就预告这件事，但是一直到那一天，我要为我的羊舍命，一直到那一天，耶稣才具体体会他到底要如何为他的羊舍命。如果拉撒路的复活预告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复活，那么拉撒路的坟墓也预表耶稣他自己的墓穴。希伯来的作者说，基督在他肉身的日子曾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赦免救他免死的上帝，就因为他的虔诚。和本翻译虔诚，其实这些翻译是敬畏或者畏惧，就因为他的畏惧蒙了应允。耶稣为什么哭？约翰欧文在讲到希伯来书五章七节的时候说，如果我们不认知我们的主耶稣他是畏惧上帝愤怒的惩罚，就是上帝要按照我们的罪施展在十字架上施在他儿子身上的惩罚，其实就是否定基督受难之功效，其实就是将十字架当成一场戏。我们的主耶稣哭了，那天他哭了，因为他非常具体的看见十字架不是一场戏。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畏惧上帝，因此他怕死。如果他不怕死，如果他不恐惧犯罪的公价，他就没有一个真实的人性，也就不是全然圣洁不知罪的上帝儿子道成肉身，也无法成为我们无玷污的代罪羔羊。要说耶稣不怕死，就是说他不畏惧上帝圣洁公义的愤怒，断乎不可。从来没有一个人怕死像我们的主他怕死，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如我们的主那么的圣洁无罪，也没有一个人敬畏上帝如我们的主敬畏他的上帝。其实如果第一个亚当怕死，他就不会犯罪了。如果末后的亚当不怕死，他就不是道成肉身从来不知罪的上帝儿子。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用怕。你要怕的是什么？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罪人都不怕，耶稣怕。如果他真是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如果他真是那要临到世界的，如果上帝的儿子真的成了人子，那么他就必须怕死，他就必须畏惧上帝。那你我都不怕死，因为你我都不知死活。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活在罪恶和过犯之中的人，因为最终我们都没有一个人真正明白什么是死。因为既然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我们就永远不知死。See? 但是他知道，永生上帝儿子知道什么是死，唯有基督耶稣知道死是怎么一回事。死就是他背负我们的罪，他承担上帝圣洁公义可畏惧的审判，他遭受他的上帝离弃他。其实我们不应该奇怪我们的主为什么怕死，或他为什么会哭，但是我们还是问耶稣为什么哭。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你若信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吗？至少约翰没有记录耶稣对马大那天讲论上帝的荣耀，所以这荣耀必然是指着拉撒路的复活，或者上帝的荣耀是要借着拉撒路复活来展现。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 You know, 每当我们的主说父啊，我感谢你的时候，你就应该思想他到底是为了什么感谢他的父。就像主的晚餐那天晚上，他拿起饼来要拨开自己的身体，他说，父啊，我感谢你。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总是听我。父总是听子，因为什么？子总是顺服，他没有一次违背，他没有一次退后。我们知道上帝不听罪人，唯有敬奉上帝遵行他旨意的上帝才听他。这是犹太人自己讲的话。谁唯独谁无罪，唯独谁遵行上帝的旨意顺服以至于死。耶稣确定父会听他的，因为义人祈祷是大有功效的。而谁是义人？父总是听子，因为子从来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他的命令就是永生。你仔细想这是什么意思？他的命令是什么？叫我为他所赐给我的人死，这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哦，耶稣知道父会听他的祷告，因为他总是按照父的旨意祷告。然而不是照着我的意思，乃是照着你的旨意。父啊，我知道你总是听我的，但是我说这话是为着周围站着的人说的，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那天拉撒路从坟墓中走出来，并非他会不会再归入尘土，至少据我们所知，终究拉撒路这个人死了，他没有如今在我们中间办复活特会。最终拉撒路的复活其实不是要解决马大和玛利亚当下的问题，或者为他们带来今世的安慰，而是要叫他们信。信什么？信你差了我来，好得到永生，就是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那些人那天看见耶稣叫死人复活，他们之后要明白，有一天他们自己也要听到他的声音，从坟墓中走出来。那死人听到耶稣呼叫拉撒路出来，就如拿因的寡妇独生儿子听到耶稣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 就如雅鲁的女儿听到耶稣呼叫说，女儿起来吧，信道从听道而来，复活是从听到上帝儿子的声音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听到他的声音，不是吗？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从过犯和罪恶中活了过来。我们如今听到上帝儿子的福音，灵魂得救，就代表将来我们要听到上帝儿子的声音，身体复活。今天是复活节，我们思想复活的盼望，我们复活的盼望是在于那复活得荣耀还要再来的主。我想我们都明白，在幸福弟兄姐妹，我们明白复活神学上的意义。主耶稣复活是他的父称他为义，他是复活出熟的果子，就意味有一天他复活，我们也要复活。是的，这是我们主耶稣复活的意义。但是复活对我们的主耶稣他自己来说有什么意义？那天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耶稣把拉撒路从死亡的捆绑中释放出来，表示再过不久犹太人要捆绑他，耶稣不放他走。上帝那天听到他儿子大声呼叫拉撒路出来，就叫拉撒路从坟墓中走出来。再过不久他要听到他儿子在十字架上大声呐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而他不会叫他儿子从十字架上走下来。人要复活，人子就必须先死。你我要复活，你我的主就必须先舍己。你知道拉撒路复活的代价是什么？你继续读约翰福音十一章，约翰告诉我们，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死人拉撒路从坟墓中走出来，永生上帝儿子就必须走入墓穴。这就是复活对我们主耶稣他自己的意义。他必须死，他必须承担你我的罪孽，他必须喝下上帝愤怒之杯，他必须脸贴在地上求他的父挪去那杯，他必须大声哀哭流泪祷告，他必须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他必须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他必须哭，他必须死。这就是复活对我们主他的意义。而我们的复活盼望，如果有内容，如果复活对我们来说不仅是口号，若我们真的不吃吃喝喝因为明天就死了，如果我们要活在今世有新生的样式，如果我们今天活在地上的生命要有意义，如果我们要活得没有恐惧，如果我们要在疫情肆虐的这段期间活得没有恐惧，不再做死亡的奴仆，我们就必须确实认识那死了又活了长远活着的主。他是复活得荣耀的主，就代表他曾经为了我们的缘故受死的苦，得了荣耀尊贵的冠冕。他因为上帝的恩典，就为你我人人都尝了死味。主耶稣说，这并不至于死，乃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叫上帝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这句话我们明白是指着拉撒路复活说的，但是不只是指着拉撒路复活说的，这话最终是指着上帝儿子耶稣他自己从死人中复活说的。这展现上帝的荣耀，叫上帝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要明白复活的荣耀，复活为什么那么荣耀，我们就需要先明白死亡之可怕。我们的主不仅是复活的主，他是死而复活的主，他比谁都明白死亡之可怕。 死亡就是最邪恶的结局，死亡就是离弃上帝的人遭受上帝离弃，死亡就是我们该得的却因为信耶稣而没有得着的。是的，虽然我们与我们的主是同死同复活，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的死与复活和我们主他自己的死与复活有一个最基本的不同。因为他的缘故，上帝不会撇下我们，也不会丢弃我们，就连在死亡中也不会撇下我们，也不会丢弃我们。然而他为了我们的缘故，他被他的上帝离弃。我们的主他必须真实经历这样的死亡，他的复活才真是吞灭死亡的胜利。我们的主那天他淋漓愤慨又甚忧愁，他哭了，因为他爱马大、玛利亚、拉撒路。他明白若他们要有复活的盼望，他就必须先为他们死。我们若要有复活的盼望，我们就有需要有一位主先为我们死。这圣经告诉我们，这就是爱了。他们说，你看，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他们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弟兄姐妹，你看，你看他爱我们是何等的恳切。这就是我们复活节的盼望，我们所盼望的是爱我们、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感谢你赐予我们你儿子的话语，你又差遣你儿子的灵，好叫我们你的儿女听到你儿子的声音。天父，求你总是叫我们听到你儿子的声音，就如你儿子，你总是听你儿子的声音，这样我们就不仅有从死里复活的盼望，这样我们就可以为他活，就如他在世上总是为你活。为了他的缘故我祷告，阿们。 好，我们用一首回应的诗歌来回应今天的。